这首歌是来自于张信哲1992年的作品，他的畅销时间甚至要早于我们所熟悉的《爱如潮水》。当年他是在学校唱歌比赛的时候被发掘，于是签给了滚石唱片的子公司巨石音乐。张信哲的第一张专辑是《说谎》，第一张专辑就让他一炮而红，于是一年当中他连续推出了三张唱片。再后来他服兵役，兵役退伍之后演唱了刚才的这首歌，依旧畅销。再后来沉寂一年之后，我们就听到了《爱如潮水》。《爱如潮水》是由李宗盛为他写下，而刚才这首《难以抗拒你容颜》是林隆璇的词曲创作。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在90年代绝对不可以被忘记的声音好了，这是张惠妹的早期经典《解脱》。 爱是不夜城，回忆像星辰，热泪越沸腾，我越感觉有点冷，变了心的人越想越伤人，到清晨，阳光替房间开了灯，像若结局一样，又何苦再想？伤若让人成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解脱是懂擦干找个新方向，我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是被人称为国民歌王的周华健。虽然说我们认为周华健在流行音乐领域，在华人世界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他本人呢，却觉得唱歌之路其实是非常艰苦的，一路走来。 你有一双迷人迷人的眼睛，让我不曾害怕担心。你那娇滴滴的好大的声音，让我工作好专心。你那活蹦乱跳顽皮的个性，让我放下一万颗心。你那了不起一猜不透的反应，却不为你爱人操心。爱你爱够真心，我热泪满面，人生的喜怒哀乐如此澄清。新歌唱给你听，给你听，人生的无奈留给我反省。哎呦，爱你爱够真心，我发自内心，人生的喜怒哀乐处变不惊。等你听够了，新歌唱给你听，给你听，哦，你是我所有心情。 周华健在歌坛这么多年以来，有太多非常棒的旋律和流传甚广的作品。不过呢，也许因为他的歌实在太过于通俗，所以他在歌坛的地位并没有像李宗盛等人一样。不过刚才这首歌却是周华健在他的很多作品当中一个比较难得的尝试。因为他的音色偏亮，又善于运用鼻音，所以哭腔和假声一直都是周华健比较拿手的技巧。于是我们听过的他的深情的作品居多，而刚才这首歌算是比较活泼和跳跃的。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内地的创作歌手丁薇。 站得太久了，站得腿也麻了，等的太久了，等的心也灰了。

一生写给你听的第一个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许会上榜。如果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就像那夏天的凉风吹过我的面孔，真想飞在我心底，你就是我第一，想说爱你。如果你是一幅画，你会是最珍贵的一幅画。如果那画家是梵高的话，又何贵人前来有钱花。哥哥向你求嫁，梵高他说你们都该回家。或者你是麦兰迪，就是最动情，所有的人都会跟着你起唱。就算大夜晚你的心太亮，让我忘了月亮代表我的。想吧，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哦哦，吹过我的心上飞，我心底你就是我的。 方大同一直被誉为香港的周杰伦或者是陶喆，相同的是他们都是创作型的才子，也都能够一手包办创作词曲编曲和演奏，再加上唱腔和声线都具有特色，而他们的不同是在于其音乐性的重点。周杰伦是自创的中式 R&B， 而陶喆呢是比较偏美式的 R&B， 而方大同呢则是六七十年代的复古的灵魂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骚灵音乐。刚才这首 Love Song 作为方大同初露锋芒的表现，的确令人惊艳不已，也为后来的方大同累积了不少基础和人气。那么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继续要带你听到的这一位，他是来自于台湾歌坛的非常有才华的女艺人陶晶莹。 我的青春不断地被你卷入曲折里，像是变化多端你的容颜，像季节变换若隐若现，像是变化无常有命中注定的情景。青春快来一半，爱是面交了另一半，爱是风尘沙里伤的皱纹和遗憾，岁月陪伴我到孤单。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哎，还别说，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张国荣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有好多年的时间，但是无论是作为歌迷，或者是作为曾经跟他在娱乐圈当中一起打拼过的明星，都不断地在用他的歌来怀念他和纪念他。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是2012年林子祥特别翻唱的，进行了重新编曲版本的《陪你倒数》。 黄子翔毕竟有很多年没有唱歌，而且已经上了年纪，所以在高音的部分似乎稍微有一点力不从心。不过呢，别有风情的是林子翔天生带来的那种嬉皮士的感觉，所以刚才这首歌有一点 Tango 的味道，有别于原版的节拍比较重的那种感觉，而这个唱法呢比较的轻松和浪漫，再加上经历和年纪会让人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像醇酒，更有厚重的味道，所以这是我们想念张国荣的方式。接下来大牌主打歌同样要跟你听到张国荣的一首老歌，而他的翻唱者是林忆莲。 点菜，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